中找寻快乐。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家装红五月，聚会来袭，全品类免费设计测量，周周抽 iPhone 7，抽免单大奖，累计13%现金返还。5月10日至30日，来集美家居卢沟桥商场嗨购吧！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，80平米全包整装，最低仅需79900，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，送全屋品牌家具、窗帘，80平米不到8万块。预约电话400078-8395，400078-8395。 走在时代浪尖，谁不敢乘风破浪？云米智能家电，令人啧舌的黑科技。云米互联网智能净水器、冰箱、油烟机、燃气灶、智能家电整套买，加油做人生赢家！涿州、高碑店、雄县、荣成、徐水、安心及保定市各区经销商火热招募中，18631187077，18631187077。 959资讯快报。 据河北省高速公路廊卓管理处报道，自2017年5月22日起，对廊卓高速廊坊方向全线进行照面施工，施工期间不断交。廊卓高速公路西起涿州南8公里处的松林店，东至廊坊市的旧州，路线全长58.4公里，为双向四车道，全封闭、全立交，设计时速120公里每小时。全路段共有2个服务区和6个收费站。涿州南站、高官庄站、东湾站、固安南站、固安东站、廊坊西站，请市民根据需求合理安排出行。如遇涿州境内堵车，可从涿州南站、高官庄站出口分流。5月21日晚18点左右，高铁涿州东站工作人员接到旅客王女士求助，她带女儿从北京回涿州，下车后发现11岁的女儿未下车，这时列车已经开往了石家庄。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，车站工作人员迅速联系正高速行驶的列车，在列车长的帮助下，在车上第一时间找到了走散的小女孩，并在列车到达石家庄后安排最近一趟高铁将小女孩安全送回涿州。从15点43分发现小女孩走散到19点51分被安全送回涿州，仅仅用了129分钟。我是佳辉，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说文明话，办文明事，做文明人，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让你全部都失落，也从不退 盼能够活多久，爱过的老歌你能记得的有几首，交过的朋友在你生命中知心的人有几个。我怎么能够让你孤独地这样走，我怎么能够让你无助地望着我，多少的情感多少的自尊，你的舍泪中有我。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，越来越浓的感情，当你全部都失落也从不退缩，越来越多的包袱不能丢的是朋友，当你陷入绝望中记得最后还有苦，像我这样的朋友。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，越来越浓的感情，让你全部都失落也从不退缩，越来越多的包袱不能丢的是朋友，当你陷入绝望中记得最后还有苦，像我这样的朋友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小记者暑期英国夏令营报名仅剩最后几天，小记者们即将出发奔赴伦敦。7月24号北京航班直达伦敦，8月7号回国，15天畅游不列颠，寄宿当地家庭，学习纯正英语，并且会在好音乐九五九电台发回现场报道。孩子们怎么样才能成为一名小记者呢？小记者营是我们好音乐九五九英国游学的一大特色，在整个游学期间，主持人姐姐会一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，向孩子们讲解新闻采访与报道，以及如何当一名场外小记者。在英国期间，孩子们化身记者，采访国际班里各个国家的同学，向他们了解各国风情，然后以场外小记者的身份连线国内电台，向我们呈现出他的采访成果，爸爸妈妈们就可以在北京，在好音乐九五九电台的电波里听到孩子们的声音喽。报名条件要求8到18岁青少年，自理能力良好，能够离开父母，独立完成15天基本自理生活。全程费用40800，包括来回直飞机票、吃住、签证等全部费用。九五九主持人带队，带你一起出发伦敦。本期小记者名额即将招满，仅剩最后的3名。报名热线：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，13552053567。 他

年轻就要释放，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。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，凡959听友进店试驾，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。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，试驾专线8030-8588。 我家住房山，上班在东三环，每天全靠比亚迪秦 EV300 往返两地。 比亚迪新能源车不限行、不摇号，省钱省心。详情请垂询北京润城 4S 店8931-7680。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。 策划找丁火，设计找丁火，制作还要找丁火，广告代理、影视影像、品牌展览、公益助推、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丁火。 丁火是谁？北京丁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，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，电话6030-5515。诚信合作，注定丁火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。开车听资讯。 今日记者到广汽长瑞 4S 店了解到，广汽传祺 C 级旗舰轿车 GA8 207款重装上阵，并于5月20号起正式登陆北京市场。全新 GA8 整车经过了30项优化升级，新增 280T 动力，定位新时代创行者豪华座驾，引领中国品牌高端突破，推动高端轿车进入中国品牌时代。新款 GA8 集超感大气造型、超享舒适座舱、超能舒稳驾控、超智上品科技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，售价区间仅为149,800到259,800，并享有同级含有的5年或150,000公里超长质保，为用户创造最优异的服务体验和最安心的用车感受。 好音乐959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，我的心、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偷。 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，汽车后座的我吹着 错过，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。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，不再去猜测任何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。 1、2、3牵着手，4、5、6抬起头，7、8、9我们私奔到月球，让双脚去腾空，让我们去感受那无忧的真空，把月色纯真的感动。 当你说太聪明往往还是会寂寞，我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。 看月亮像夜空的瞳孔，静静凝视你我和我们 自救，让心跳像是野火燎原般的汹涌。 这一刻让命运也沉默，让脚尖划过天和天，地和地，缘分的宇宙。 1、2、3牵着手，4、5、6抬起头，7、8、9我们 那无忧的真空，那夜色纯真的 的情，盖在柔弱的生命，一刹的安详，是我在聆听着你轻震的心境。缘尽似飘云，那样无助的相应，我变的将来，我会认是我引你变得更起劲。记不清多欢欣，多少高兴，在脑内，在各环境跳着未停，杀不清，分不开的恋爱，直到未来需消失，还更坚定。浓而暖的情，住在疲乏的生命，可变的将来，可会仍是我跟你爱火里交拼。记不清多欢欣，多少高兴，在脑内，在各环境跳着未停，杀不清，分不开的恋爱，直到未来需消失，还更丰盛。住在疲乏的生命，可变的将来，我会仍是我跟你爱火里交拼。这天我可会得胜？ 自欺残忍，多残忍，我要有分寸。我太过认真，所以才相信所谓的永恒，而让人慌神，所以止不住不小心沉沦。我太负责任，不允许有太多悔恨，对自己坦诚，多坦诚，我自有分寸。我只是无辜的人，很需要叹气声。有一些文字的吻，只留给伤过的人。明知道有些问题没有答案，还是要问。原谅我以为这样的女生。

借问汉宫谁的死，可怜飞燕倚新妆，名花倾国两相欢，常得君王带下好看，皆是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，皆是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 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再美味的大餐也敌不过妈妈的味道。泥巴公社装修美人节，爱妈有心意，厨房卫生间半价带回家，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，热线咨询400-818-6161。 车主朋友注意喽，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，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。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万元新锐礼包呢，详情致电010-8014-3000。 五月的春风带来了温暖的阳光，五月的阳光带来了明媚的天气，让我们在这美丽的季节相约，带着春的希望，春的气息，一同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勃勃。今天是5月23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好想爱上你，爱你了，老师的情歌永远都会流行。 仿佛又走进过去，音乐又响起的舞曲，让我们交换真心，不浪费年轻。听着唱片的杂音，就像动物在一场雨里，好像爱上 最后这一个冬季就该收拾热情的过去，不要再缱绻北风里。 冰冷的双手也是最后的温柔，啊哈，你可知否， 最后这一个冬季就是我们感情的年底，不要再留恋过去。 哀怨的双眸也是最后的温柔，只是我不能再见。 这是最后的温柔，冬季就是我们感情的年底，不要再留恋过去。 哀怨的双眸也是最后的温柔，只是我不能再接受。 不要再编织结 承诺，谁是谁的又能如何？感情到无所谓的时候，剩下的却又是不忍心。 你爱过我吗？ 爱过你， 为何你转身都不曾留恋？还爱我吗？ 习惯他

中国新闻网消息，今后未满18周岁患有脊柱侧弯疾病的贫困青少年将可在全国各地的37家定点医院获得救助治疗。据悉，位高爱脊梁梦位高爱脊柱侧弯救助项目签约仪式19号在北京举行。该项目将连续3年获赠价值共计1000万元的款物，经过筛选审核通过，为未满18周岁患有脊柱侧弯疾病的贫困青少年在301医院、协和医院等37家定点医院治疗时，提供包括治疗费、医药费、差旅住宿费、手术植入物及配套工具费等治疗所需的费用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，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，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，刹那间我泪如雨下。昨夜我静待绿雨中，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，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，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。至少有10年不曾流泪，至少有10首歌给我安慰，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，从起点对一结束再见。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，在回望来路的时候，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，彼此寒暄并报以微笑，我们像朋友般挥手道别，转过身后已泪流满面。至少有10年我不曾流泪，至少有10首歌给我安慰，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心碎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 心，欲望的意义随着死亡而坠落，强大但有限的头脑作王，这第一个谎言轻易进入世界，爱已经成为过去的事，那温暖是被动走，往哪走，妈妈爱人往哪走，往哪走，爱人兄弟往哪走，往哪走，兄弟就该往哪走，往哪走，往哪走。完全的一端到我们的苦难，爱已经来过这里，妈妈我怎能轻看他的血，两人心敲打我的门，该往哪走，往哪走，妈妈爱人往哪走，往哪走，兄弟往哪走，往哪走，兄弟就该往哪走，往哪走，往哪走。 Thank you. 黄昏时分，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叙